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三，汉纪五，高皇后。元年，冬，太后以欲立诸吕为王，问右丞相陵。陵曰：“高帝行白马盟约，非刘氏而望天下共击之，今望吕氏非约也。”太后不悦，问左丞相平、太尉伯，对曰：“高帝定天下，望子弟，今太后称制，望诸吕无所不可。”太后喜，罢朝。王陵让陈平将侯曰：“时与高帝歃血盟，诸君不在耶？今高帝崩，太后女主欲望吕氏，诸君纵欲阿谀背约，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？”陈平将侯曰：“于今面折廷争，臣不如君，权社稷定刘氏之后，君亦不如臣。”陵无以应之。十一月甲子，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，时夺之相权，陵遂病免归。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，以毕阳侯沈义基为左丞相，不治事，令兼宫中，如郎中令。义基故得幸于太后，公卿皆因而绝嗣。太后愿赵尧为赵隐王谋，乃抵尧罪。上党首任敖常为配御吏，有德于太后，乃以为御史大夫。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，兄周吕令武侯泽为道武王，欲以望诸吕为鉴。春正月，除三族罪，妖言令。夏四月，鲁元公主薨，封公主子张衍为鲁王，是公主曰鲁元太后。辛卯，封所名孝惠子山为襄城侯，朝为止侯，武为胡关侯。太后欲望吕氏，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强为淮阳王，不宜为衡山王，使大业者张氏讽大臣。大臣乃请立道武王长子立侯台为吕王，割其之济南郡为吕国。五月丙申，赵王公从台灾。秋，桃李花。二年冬十一月，吕肃王台薨。春正月乙卯，地震，羌道武都道山崩。夏五月丙申，封楚元王子尹克为上邳侯，其道惠王子张为朱虚侯，领入宿卫，又以吕禄女弃张。六月丙戌会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，衡山哀王不宜薨，行八诸前。癸丑，立襄城侯山为衡山王，更名义。三年，夏，江水汉水邑，留四千余家。秋，兴昼县。引水洛水邑，留1600余家，汝水邑留800余家。四年，春二月癸未，立所名孝惠子泰为昌平侯。夏四月丙申，太后封女帝胥为临光侯。少帝进长，自知非皇后子，乃出言曰：“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？我壮即为变。”太后闻之，忧之永相中，言帝病，左右莫得见。 太后谕群臣曰：“今皇帝病久不已，失祸昏乱，不能祭祀治天下，其代之。”群臣皆顿首言：“皇太后为天下齐民祭，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。”群臣顿首奉诏，遂废帝，忧杀之。五月丙辰，立衡山王义为帝，更名曰弘，不称元年，以太后治天下事故也。以止侯朝为衡山王。是岁，以平阳侯曹竹为御史大夫。有司请进南越官事铁器，南越王陀曰：“高帝立我通史务，今高后听谗臣，别意蛮夷，隔绝器物，此必长沙王计，欲以中国击灭南越而并望之，自为功也。”五年春，陀自称南越武帝，发兵攻长沙，拜数县而去。秋八月，淮阳怀王强薨，以胡关侯武为淮阳王。九月，发河东上党计屯北地，出令戍卒岁更。六年冬十月，太后以吕王家居处骄字废之。十一月，立肃王帝产为吕王。春，兴昼县。夏四月丁酉，赦天下，封朱虚侯张帝兴居为东穆侯，亦入肃位。匈奴寇狄道，攻阿阳，行五分钱。宣平侯张敖卒，赐谥曰鲁元王。七年冬十二月，匈奴寇狄道，掠二千余人。春正月，太后召赵幽王友，友以诸吕女为后，弗爱，爱他姬。诸吕女怒，去，谗之于太后曰：“王言吕氏安得忘，太后百岁后无必讥之。”太后已故召赵王，赵王至，至邸不得见，令谓为首之，弗与食。其群臣或窃愧，辄卜论之。丁丑，赵王饿死，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祠。己丑，日食，昼会，太后恶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此谓我也。”二月，喜梁王辉为赵王，吕王产为梁王。梁王不知国，为帝太傅。秋七月丁巳，立昌平侯泰为济川王。吕须女为将军营陵侯刘泽妻，泽者高祖从祖昆弟也。其人田生谓之睡大业者张清曰：“诸吕之望也，诸大臣为大福，今营陵侯泽诸刘罪长，今清言太后望之，吕氏望亦故矣。”张清入言太后，太后然之，乃割其之琅琊郡，封泽为琅琊王。赵王辉之喜赵，心怀不乐。太后以吕产女为王后，王后从官皆诸吕，善权，威似赵王。赵王不得自恣，王有所爱讥，王后使人镇杀之。六月，王不生悲愤，自杀。太后闻之，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，废其祀。是时，诸吕善权用事，朱虚侯张年二十，有气力，愤刘氏不得职，常入侍太后宴饮。太后令张为酒力， 张自请曰：“臣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太后曰：“可。”酒酣，张请为耕田歌，太后许之。张曰：“深耕既种，立苗欲疏，非其种者，除而去之。”太后默然，请之。诸吕有一人醉，亡酒。张追，拔剑斩之而还。报曰：“有亡酒一人，臣谨刑罚斩之。”太后左右皆大惊，夜以许其军法，无以罪也，因罢。自是之后，诸吕惮朱虚侯，虽大臣皆依朱虚侯，刘氏为一强。陈平患诸吕，力不能治，恐祸及己，常厌居深念，陆贾往直入座，而陈丞相不见。陆生曰：“何念之深也？”陈平曰：“生揣我何念？”陆生曰：“足下极富贵，无欲矣，然有忧念，不过患诸吕少主耳。”陈平曰：“然，为之奈何？”陆生曰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何调，则事欲复。天下虽有变，全不分。为社稷计，在两军掌握耳。臣常欲为太尉将侯，将侯与我戏，亦无言。君何不交欢太尉，身相结？”因为陈平化吕氏术士，陈平用其计，乃以500金为将侯授，后据乐饮。太尉鲍亦如之，两人身相结，吕氏谋亦衰。陈平以奴婢100人、车马50乘、钱500万为陆生为饮食费。太后时使告代王，欲喜望召，代王谢之，愿守代边。太后乃立兄子吕禄为赵王，追尊禄父建成、康侯世之为赵昭王。9月，燕陵王建薨，有美人子，太后使人杀之，国除。遣龙绿侯周造将兵击南越。8年，冬10月辛丑，立吕肃王子东平侯通为燕王，封通帝庄为东平侯。3月，太后服还过止道，见物如苍犬，即太后夜忽不复现。卜之云：“赵王如意为岁。”太后岁病夜伤。太后为外孙鲁王衍年少孤弱，下4月丁酉，封张敖前姬良子齿为新都侯，寿为乐昌侯，以辅鲁王。又封中大业者张氏为建陵侯，以其劝望诸吕，赏之也。江汉水邑留1000余家。秋7月，太后病甚，乃令赵王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；吕王产居南军。太后借产禄曰：“吕氏之望，大臣扶平；我即崩，帝年少，大臣恐为变。必聚兵卫公，甚无送丧，为人所至。”新嗣太后崩，遗诏大赦天下，以吕王产为相国，以吕禄女为帝后。高后以葬，以左丞相沈亦基为帝太傅。诸吕欲为乱，为大臣将冠等未敢发。 朱虚侯以吕禄女为妇，故知其谋，乃因令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。朱虚侯东穆侯为内应，以诛诸吕，立齐王为帝。齐王乃与其舅四军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阴谋发兵。齐相少平辅听。八月丙午，齐王欲使人诛相，相闻之，乃发卒魏王宫。魏博待少平曰：“王欲发兵，非有汉虎符宴也，而相君为王固善，伯请魏军将兵魏王。”少平信之。伯既将兵，遂为相府，少平自杀。于是齐王以四军为相，魏伯为将军，祝武为内史，西发国中兵。使祝武东诈琅琊王曰：“吕氏作乱，齐王发兵欲西诛之。齐王自以年少，不习兵革之事，愿举国为大王。大王自高帝将也，请大王幸之临淄，见齐王济事。”琅琊王信之，西驰见齐王。齐王因留琅琊王，而使祝武进发琅琊国兵，并将之。琅琊王说齐王曰：“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，当立。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，而则于刘氏最为长年，大臣固待则绝计。今大王刘臣无为也，不如使我入关济事。”齐王以为然，乃亦具车送琅琊王。琅琊王既行，齐遂举兵西攻济南，为诸侯王书臣诸吕之罪，欲举兵诛之。相国吕产等闻之，乃遣影阴侯灌婴将兵击之。灌婴至荥阳，谋曰：“诸吕拥兵关中，欲为刘氏而自立，今我破其环抱，此亦吕氏之资也。”乃留屯荥阳，使使与齐王及诸侯与联合，以待吕氏变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还兵西界待曰：“吕禄吕产欲作乱，内旦将侯朱虚等，外卫齐楚兵，又恐灌婴叛之，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，犹豫未决。”当世时，济川王泰、淮阳王武、常山王朝及鲁王张衍皆年少，未知国，居长安。赵王禄、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，皆吕氏之人也。列侯群臣莫自兼其命。太尉将侯伯不得主兵，屈州侯立商老病，其子季与吕禄善，将侯乃与丞相陈平谋，使人结立商，令其子季往代说吕禄曰：“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，刘氏所立九王，吕氏所立三王，皆大臣之意，是以布告诸侯，皆以为宜。今太后崩，帝少，而足下配赵王印，不及之国首藩，乃为上将将兵留此，为大臣诸侯所宜。足下何不归将印，以兵主太尉，请梁王归相国印，与大臣盟而知国，其兵必罢，大臣得安，足下高枕而望千里，此万世之利也。”吕禄信然其计，欲以兵主太尉，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，或以为变，或曰不变，既犹豫未有所决。 吕禄信立即时与出游猎，过其姑吕须，须大怒曰：“若为将而弃君，吕氏今无处矣。”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，曰：“勿为他人守也。”九月庚申旦，平阳侯竹行御史大夫事，见相国产济事，郎中令贾寿使从其来，因属产曰：“王不早之国，今虽欲行，尚可得耶？”俱以灌婴与齐楚合纵欲诛诸吕告产，且促产即入宫。平阳侯颇闻其语，持告丞相太尉。太尉欲入北军，不得入。襄平侯季通上符节，乃令持节缴纳太尉北军。太尉复令立即与典客刘阶先说吕禄曰：“帝使太尉守北军，欲足下之国，即归将印辞去，不然或且起。”吕禄以为力况不欺己，遂解印逐典客，而以兵授太尉。太尉至军，吕禄已去。太尉入军门，行令军中曰：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”军中皆左袒。太尉遂将北军，然尚有南军。丞相平乃召朱虚侯张左太尉，太尉令朱虚侯兼军门，令平阳侯告魏魏，无入相国产殿门。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，乃入未央宫，欲为乱，至殿门福德入，徘徊往来。平阳侯恐福胜，持御太尉。太尉尚恐不胜诸吕，未敢公言诛之，乃谓朱虚侯曰：“即入宫为帝。”朱虚侯请卒，太尉与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，见产亭中，日不时，遂击产，产走。天风大起，已故其从官乱，莫敢斗。主产杀之郎中府吏侧中。朱虚侯以杀产，帝命业者持节烙朱虚侯。朱虚侯欲夺其节，业者不肯。朱虚侯则从与在，因节信持走。斩长乐卫尉吕更始，还持入北军报太尉。太尉起拜贺。朱虚侯曰：“所患独吕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遂遣人分部西捕诸吕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之。心有不斩吕禄而吃杀吕须，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张衍。戊辰，袭济川王王良，遣朱虚侯张以诛诸吕氏告齐王，令罢兵。灌婴在荥阳，闻魏博本教齐王举兵，时使召魏博至，则问之。博曰：“失火之家，岂暇先言丈人而后救火乎？因退立古战而立，恐不能言者，终无他语。”灌将军熟视笑曰：“人谓魏博勇望庸人耳，何能为乎？”乃罢魏博。灌婴兵亦罢荥阳归。班固赞曰：“孝文时，天下以利计为卖友，夫卖友者为见利而忘义也，若计复为功臣而又直节，虽催吕禄以安社稷，亦存君亲可也。”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：“少帝及梁、淮阳、衡山王，皆非真孝惠子也。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养后宫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为后及诸王，以强吕氏。今皆以一灭诸吕，而所立及长用事，无属无类矣。不如是诸王最贤者立之。”或言齐王高帝长孙可立也。大臣皆曰：“吕氏以外加恶而积威宗庙，乱功臣。今齐王就四君，虎而冠，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。代王方今高帝献子最长，仁孝宽厚，太后家博士锦良，且立长固顺，况以仁孝闻天下乎？”乃相与共因使人召代王。代王问左右，郎中令张武等曰：“汉大臣皆顾高帝时大将，习兵多谋诈，此其属亦非止此也，特为高帝吕太后威耳。今以诛诸吕，心喋血京师，此以迎大王为名，实不可信。愿大王昌吉无往，以观其变。”中尉宋昌进曰：“群臣之意皆非也。夫秦师其政，诸侯豪杰并起，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，然足见天子之位者刘氏也，天下绝望一矣。高帝封望子弟，弟犬牙相制，此所谓磐石之宗也，天下服其强二矣。汉兴除秦苛政，约法令施德惠，人人自安，难动摇三矣。夫以吕太后之言，立诸吕为三王，擅权专制，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，世皆左袒，为刘氏叛诸吕，足以灭之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。今大臣虽欲为变，百姓弗为使，其党宁能专一耶？方今内有朱须东牧之亲，外为吴楚、淮阳、琅琊、齐代之强。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，大王又长，贤圣仁孝闻于天下，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以也。代王报太后祭之，犹豫未定，卜之赵德大恒。瞻曰：“大恒庚庚，余为天王，下其以光。”代王曰：“寡人故以为王矣，又何王？”卜人曰：“所谓天王者，乃天子也。”于是代王遣太后弟伯昭往见绛侯，绛侯等俱未昭言，所以迎立王意。伯昭还报曰：“信矣，无可疑者。”代王乃校尉宋昌曰：“果如公言。”乃命宋昌参圣，张武等六人圣传，从诣长安，至高陵休止，而使宋昌先持之长安官变。昌至魏桥，丞相以下皆迎。昌还报：“代王持至魏桥，群臣拜谒称臣。”代王下车答拜。太尉伯进曰：“愿请见。”宋昌曰：“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无私。”太尉乃跪上天子喜服。代王谢曰：“至代底而议之。”后九月即有会，代王至长安设代底， 群臣从至邸。丞相陈平等皆再拜言曰：子弘等皆非孝惠子，不当奉宗庙。大王高帝长子，宜为嗣，愿大王即天子位。代王西向让者三，南向让者在，遂即天子位。群臣以礼赐谥。东穆侯兴居曰：诸吕氏臣无功，请得除功。乃与太仆汝阴侯腾公入宫，前谓少帝曰：足下非刘氏子，不当立。乃故挥左右执戟者复兵罢去，有数人不肯去兵，患者令张氏预告，亦去兵。腾公乃召成于车在少帝出，少帝曰：欲将我安之乎？腾公曰：出就射。射少府，乃放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，报曰：公仅除。代王即息入未央宫，有业者十人持戟未端门，曰：天子在也，足下何为者而入？代王乃谓太尉，太尉往谕，业者十人皆复兵而去。代王遂入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镇抚南北军，以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。有司分部诛灭梁、淮阳、衡山王及少帝于邸。文帝还坐前殿，夜下诏书赦天下。